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看着轮船驶离江边码头，渐行渐远，陶阳子与任丘回头朝家走。还没出码头，忽降一场暴雨，淋得两人透湿。秋雨极寒，陶阳子搂住浑身湿淋淋的任丘，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他的头上。任丘就像一只小鸟依偎在陶阳子的怀里。他们两个在雨里走了一段，才叫到一辆黄包车，回到了小院，真正感觉是回到了家，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家。陶阳子放开任丘，让他去换衣服，任丘却在他的怀里说：“阿爹他才是苦，一直独身，而今又入空门做了和尚，也不知吃了多少庙堂拘束的苦，吃了多少四处漂泊的苦。”陶阳子想到任守一最后对任丘的话：“人生苦短的苦，并非做单纯的苦来解的，是指时间的长度，又何尝不能做苦来解呢？”任丘似乎一感父亲远离，二感丈夫雨中的一路呵护，怯生生的柔情顿生，一任陶阳子帮他脱衣服，不由打了一个喷嚏。陶阳子把他包在了被子里。这次脱衣解带，任丘身心柔顺。脱了衣服，感觉任丘的体表有点寒冷，陶阳子脱衣进被，用身体裹着他，慢慢的让任丘暖和起来。这一来一往，任丘的身体有了一点从来没有过的积极反应。于是他们交合了一会儿，两个人都感到了夫妻和谐之美妙，如黑棋白棋，下得紧凑，妙趣横生。起身来，任丘还黏着陶阳子，不时在他的耳边说着话，说得含糊，宛如喃喃自语。他给陶阳子做好各种吃的物品，端到他的面前来，说是补身子的。陶阳子觉得好笑，原来自己是费力还费神，现在没费神，也不觉得力亏在了哪儿啊。此后一些日子， 陶阳子便如在温柔乡里，似乎忘了有战争，只觉着无边风月。好过的日子过得快，一晃就过了一个多月。陶阳子在家里有时看到任秋的眼光，里面是无限的依恋，仿佛是过去对着他父亲的眼光。每天晚上，陶阳子都享受着夫妻之幸福，夫妻恩爱这四个字，这他才真正感受到。南窗外的天空已现曙色，陶阳子醒来看着任秋，任秋说：“啊，我该起床做事了。”陶阳子跟着穿衣服。任秋下楼去，我要出去。陶阳子也跟着他下楼。我要去买菜呢。陶阳子还是跟着。哎，你跟着不好看。 我才不管别人看不看呢。 任秋看了他一会儿，搂着他，扶着他的头发说：“你真正是我的命中的魔星。都说是战争要来了，我要准备一下，准备一点吃的东西。你还是去中原下一盘棋，你好久都没下棋了吧？棋瘾该上来了。哎，顺便叫胡桃来吃晚饭，这家伙也有些时间没来了，就想看他的馋相呢。我做鸡蛋饼给他吃。”小镇的鸡蛋饼远近闻名，任秋也学会了做。上次胡桃来一边吃一边赞，说秋姐的鸡蛋饼世界第一。陶阳子来到中原，他从瑞宗府出来之后，中原老板就把棋室交给他管理。陶阳子根本不管事儿，都是胡桃举着他的名号当招牌。中原里这些天下棋的人不多，大家都在谈与日本人的战争，意着会不会打到南城。谁都认为南城是都城，军队总会抵抗的。在棋盘上摆着一步步的棋士，陶阳子突然觉得那棋子轻得很，飘得很，棋盘上19道横竖线，也就是画着的一道道线，而棋子只是一个个黑白的圆点，在线点上那么的无意义地摆着。陶阳子难得地感觉到与棋有了隔隙。好些天，陶阳子都在家里陪着任秋。这一天又去中原转一圈，听几个棋人聊战事。淞沪会战以后，南城也开始有防空警报声。听说，前日里，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，南城又有人被炸死了。也有人提到了瑞宗，听说他带部队打了败仗，有说他战死了，有说他战伤了，被马便背出战场，也有说他打败了没脸回头自杀了。回来之后，陶阳子对任秋说：“明天我要去一下瑞宗府，曾在那儿拿过酬金的，想知道瑞宗的确切情况。你去吧，我明天也出去一趟。”“ 你也出去？不会是逛街吧？”“哎，注意一点啊，现在街上乱，日本人的轰炸太凶了。”“ 昨天我还在想，我们还是去昆城吧，到阿爹那里去。” 这些天，任秋用一层层的布糊了衬底，一针一针的 扎着鞋底。陶阳子很少见他做乡下女人做的事。任秋说，父亲是云游和尚，到处跑，太需要一双合脚的布鞋了。陶阳子说，要鞋可以去街上买一双，你看你扎的手指上都起茧子了。底针脚的中指虽然带着针箍，一不小心还是会被扎破的。我小时就会扎鞋底，都说我的针脚命，你现在是穿皮鞋的了，我还是很想穿一双你做的鞋。任秋把做好的鞋用力扳扳直，笑着说，那也得排在后面了。陶阳子不说话了，任秋靠近着他说，你总不会吃我阿爹的醋吧？我知道你很会吃醋的。听着口气，任秋又在提天琴那档事儿了。陶阳子这才发现好久没有想到天琴了，也不知道他最近副官当得怎么样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任秋其实是不想离开南城的，他早说过他喜欢南城，活在南城，死就在南城边的山腰上找块地埋下，还可以看到南城。他喜欢南城的楼街，喜欢南城的店铺，喜欢南城的口音，也喜欢南城的生活。这时任秋却提出要去昆城，陶阳子想到是应该准备一下了。任秋也听到外面传言说日本人来了，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会干出来的。陶阳子说，你要出去还是等一天吧。你要到哪里去？我陪你去。我不放心呢。不用你陪了，我已和胡涛说好了，他带我去看一位老中医呢。 去看医生？你病了？你哪里病了？ 陶阳子又想到了胡桃，大概又在那里胡吹什么世家老中医。任秋虽是城里人，毕竟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从来不进西市医院见大夫，害怕那里医院的男大夫检查。任秋身体一直很好，偶尔伤风咳嗽，过几天也就好了。任秋说，也许不是病呢。任秋难得的红着脸，露着羞怯的神态。陶阳子想了一会儿，这才想到任秋说没有病的含义，他激动地问， 真会是有了吗？是吗？ 我也不晓得，我又没经过，有点像又觉得不怎么像，不过那个是有些日子没来了。陶阳子禁不住一阵激动，只是他也有所疑惑，他就会有孩子了？他真有本事让妻子怀孩子了？这个事儿太大了，他确实不敢过于自信。陶阳子一直觉得男人女人在一起会生出孩子来是很奇特的事情，他与任秋相携的日子也不久啊。眼下 任丘似乎也不确定，他不想让陶阳子一起去，是怕两个人同时失望。陶阳子心想，胡桃嘴上不牢靠，但做事有热情，还算细致，如果自己跟去，三个人郑重而行，倘若不是，让人笑话不说，任丘会受不了的。任丘就是脸薄，最爱面子的，如果这件事儿是真的，陶阳子也想听任丘而不是听医生说出来。陶阳子第二天去了瑞宗府，瑞宗府显得冷清了些，看门的兵士换了，不认识他，不让他进。陶阳子正站在门口没主张，遇见一个面孔熟悉的人出来，说是瑞宗府应该改称何宗府了。陶阳子问道于参谋，那人笑说，哼，于参谋在红楼吧。陶阳子就去红楼，红楼在内城河边，堂子里请花酒的地方。结了婚的陶阳子已经清楚男女之间的事儿，知道人来这里为的是什么。陶阳子发现战争来了，别的地方都冷清萧条了，独独这里越发热闹，正是商女不知亡国恨，已然醉生梦死里。陶阳子下意识地避着走过身边的女人，于参谋正半躺在红楼的房间里，他的身边围着好几个年轻的女子，她们胖瘦不同，打扮不一，各有各的风姿。于参谋听陶阳子回到瑞总，便说，你还颇具古风，有雇主之谊，瑞总以前却是不大待见你的。瑞总没有死吧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中国军队和日本人打仗是败仗是肯定的，打仗靠的不是人多，靠的是武器再加上士气，谈实力日本部队比中国部队高的不知多少，就像其力不在一个档次上，所以不管南城是不是都城，总有一天要丢的。旁边的一位女子叫起来， 真的吗？日本人真的会打过来？ 于参谋点一下他的鼻头说， 哼， 日本男人虽也是男人，不过他们讲究武士道，你们就吃不消了都。于参谋对女人说话很粗俗，陶阳子早就见识过了，并不管女人的抗议。于参谋继续说，不过南城到底是都城，集了十几万兵，再加上在上海与小日本打仗的兵，加起来有几十万，抗个四五个月半年光景也许可能吧。 最多只有半年吗？ 于参谋摇了摇头，我是想走了，只是舍不得这里的青楼婊子们。哎，南城名妓天下少有，这样的趣味，这样的风骚，别的地方就难见喽。女人们笑着闹起来。于参谋平时说话很严肃，但在女人面前他显得随便放松，近乎乱说。陶阳子回家去，他想着任丘，走在路上听到空警声，接着有飞机的呼啸声。陶阳子有点习惯了，也不在乎，心里想，还是早点去昆城吧。任丘也已经同意了，要是真有了个孩子在肚子里， 任秋更会注意安全，那就早一点离开，反正总是要离开的。想到任秋可能怀上了孩子，陶阳子一时有些激动，他很少遇上好事，使他对好事又不敢抱太大的期望。进了院里，一切如往常一样安静。陶阳子进屋，见楼下没人，便直往后楼的楼梯上去，口中喊着任秋，楼上也没人。陶阳子打开南窗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到院外巷子里的情境。陶阳子刚刚伸出头，就看到了巷子口转进来两个人，正是任秋与胡桃。院墙外露着他们两个人的头和半个上身，只见胡桃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，任秋笑着，两个人快步往院里走。任秋似乎意识到陶阳子在楼上南窗，抬起眼光来朝他望。任秋的脸上半阴半明的，陶阳子没有注意到他的头上正浮着一片阴云。陶阳子反身转到后面下楼梯去迎他们，他刚下到楼梯一半，突然轰的一下，耳鼻眼及所有的感官仿佛一下子变了一个形态，楼后门仿佛胀开了，他的身子弹了出去，仰着面的他猛地看到天空上远远地盘旋着一个长着翅膀的黑怪，还有无数飞起来的细黑物体像漫天的黑旗在飞动。他躺落在院子里，压在了任秋的玫瑰花枝上，同时看到面前的楼坍塌下去了一半，整个世界晃动了一下，到陶阳子感觉恢复的时候，这才听到声浪从四下里传到他耳目中来，一声接着更大的一声，他才有了意识。一瞬间中，他跳了起来，纵身往前院跑。 小说《黑白》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钟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一瞬间，陶阳子的世界坍塌了，他安静地办完了葬礼，安葬了亲人。南城很快失守，陶阳子恢复了意识，决定进城，随后他被日本兵发现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灰的灰。